我国劳动新闻5月6号发表了社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将成为逐级革命事业的历史性分水岭。社论指出，在我国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人民的高昂政治热情、极大期待和世界的关注下，党的七大从今天起在革命首都平壤举行。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的历史和人类史上值得特殊大写的胜利者的大会。党的七大将自豪地总结我们党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革命成就和建设成就，并且展示一个在这基础上以最快的速度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事业的宏伟蓝图。正因为此，党的代表大会是一次新的总进军大会，将使我国人民满怀必胜的信心，向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一致动员起来，投入早日争取最后胜利的斗争。